他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的妈妈。他是我的爸爸。他是我的爱人。他是我的同事。 他是不是你爸爸？ 他不是我爸爸，是我老师。 他是不是你妈妈？ 他不是我妈妈，是我姑姑。 他是不是你爱人？ 他不是我爱人，是我同事。 他是不是你朋友？ 他不是我朋友，是我爱人。